那石总是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好，开个玩笑哈。其实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永林是一个家居建材一站式这样的一个购物广场，但是这个电器板块还是比较陌生的哈。那么有请石总先给我们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下吧。 好的，主持人。 嗯。 永林电器呢，自2017年4月28日开业到现在，销售节节攀升，获得消费者的很高信赖度和支持度。永林电器是一站式购物的标杆型卖场，以永林家居30年的经营底蕴为基础，联合家居建材加上永林电器打造一站式购物模式。永林电器以量贩式的销售模式开展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保障。本次中秋和国庆，永林电器拿出有力杀手锏回馈广大消费者。 嗯， 全网比价最低。 全网比价最低。 对，永林电器9月30号到10月8号掀起中秋国庆大促。 中秋国庆大促，看来这是放大招啊。那么有请石总先给我们听众说一下吧，有哪些大招啊？ 像第一个，凭惠民补贴卡最高可补贴2000元，不限品牌，不限数量。第二点呢，我们9月30号当天来就送鸡蛋，50万克鸡蛋当天送，不消费就是送。第三点呢，消费超级爆款机，随便买，电水壶9.9元，相当于白送了。第四点，超级抢购机，随便讲，低至6折，参考网价直接打折。这次呢，我们跟传统比呢，我们不玩概念，只敲计算器。第五点，满额就送九阳煮蛋器、九阳养生壶、九阳压力锅，数量管够。我们不玩先到先得，这里随时恭候。第六点，服务增值，这里独家。比如买彩电送挂件，送高清线，买冰箱送除味剂和冰杯，买洗衣机送清洗剂和机罩。第七点呢，我们推出了 VIP 增值卡，这里我们也是独有的，充值就送，再消费不设门槛，钱能生钱，完美演绎。第八点，三大套餐价比全网最高，省10000元。比如冰箱、洗衣机、彩电、净化器，一线大品牌全部拿下来不超过10000元。 哦，很便宜，很便宜了。 对。 还有呢， 最后呢，我们郑重承诺，活动期间所售家电商品出现任何问题，我们只换不修，期限1年。 哇哦，可以说在9月30号到10月8号这8天的时间里哈，真是放大招了，各种优惠活动全部来袭。而且我们也知道永林呢，它是一个家居建材包括现在电器都有了，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了，非常非常的齐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听众，如果有听众正打算购买这个家居啊、建材啊以及电器的朋友呢，一定要在10月1号至8号期间来到永林电器，来到永林家具城来买一些非常非常实惠的东西，而且呢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厚。好啦，这里是有机生活，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石总还会给听众带来详细的介绍。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灰色的天空，无法抬头，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成功，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我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天 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来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你是有堵在路上呢，还是非常这个顺快的奔驰在回家的路上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收听好音乐九九有机生活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哈，请到了来自永林电器的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石总也跟所有听众有介绍了说，永林电器呢是17年4月28号开业以来，联合家居建材加上电器打造的一站式购物模式哈。其实呢，从4月28号到现在为止，并不是开业了很长时间哈。 嗯，对， 那可能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品牌全不全呢？ 我们的品牌目前来讲啊，有创维、三星、松下、LG、飞利浦，然后还有很多国产品牌，然后以及进口品牌，包括我们卖场呢，还做了一个全新的这种新风体验馆，它的名字我给取名叫汽水世界，啊，这个汽水世界呢，里边包含。比如说六星、大金、三菱重工、全朗、 Happy Air、 TDB 智果等，这种一线品牌、二线品牌，所有的全部在这里啊。 哦，可以说也是商家还是蛮多的，品牌也是很全的，而且呢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品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都没有听说过。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永林电器去看一看哈，来参观一下。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词儿，是量贩式的销售模式。量贩式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量贩式 KTV 哦。那这个量贩式的电器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永宁电器呢，在开业初期呢，给自己定了一个基调，就是买电器到永宁，全网比价最低。然后呢，我们针对这个概念呢，然后又炒出来另一个，就是量贩式。我们永宁电器呢，以品牌集合厅啊，注重体验，同时有强大的这个供应链支持啊，得以这个平价销售啊，全网比价没有问题。可以说我们是目前来讲，我所了解到的啊，全国首家主题量贩式电器城，也是大众电器城。 可以说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无论是售前还是售后，这个服务也是非常的好。刚才你也说到了，在9月30号至10月8号会掀起这个中秋国庆大促哈，那么到底有哪些活动的这个促销呢？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呗。 好的，主持人。 嗯，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本次呢，永林电器，凭借这个强大的这个集群效益，立足房山，放眼北京，这个在9月30号到10月8号，提出这个就是凭借，惠民补贴卡最高可以补2000元， 嗯， 不限品牌，不限数量。第二呢，就是我们9月30号、当天来就送鸡蛋，50万克鸡蛋当天送完，不消费没有问题。 啊，这个就是我如果我没有买东西的话，也送我鸡蛋。 没有问题。 哦，我去就可以送。 对对对，可以。 这挺好的。 是。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那个爆款机，随便买，比如呢，电水壶9.9元，9.9，相当于白送。比如说7.6公斤的这个洗衣机，我们只有399元。 半自动的洗衣机。 半自动洗衣机。 哇哦。 还有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那个抢购机，随便抢，低至6折。这个机器呢，我们不玩虚的，只要看到这个价格是，我们是比网价啊，全网比价，直接打折扣，不玩概念，您只要看到网上什么价格，直接摁下计算器乘以0.6。OK， 就是它的成交价了。 哦，是这个意思。 对， 还有呢？ 我们还有这个就是满额就送，满额满多少钱送我们的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其中包括九阳的煮蛋器，九阳的养生壶，九阳的压力锅，我们数量管够，我们不会说先到先得，数量有限。 嗯，非常的好。 我们在这里呢又推出了一个就是服务增值。传统家电来讲呢，就是买电视，然后可能需要再送这个一些东西，但是呢可能很多的都是顾客说我要挂墙，我要把电视放到我的墙上，那 OK， 那需要跟售后买。那这种呢在我们这儿就不会了，只要是来我这儿，来永林电器购买电视的，那免费赠送高清线，免费送挂件，然后买这个冰箱呢，然后还会送除味剂、冰杯这种小东西。 其实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话，你去买电视和冰箱这些东西是不会送给你的， 对， 是需要你再花钱去额外买的东西。 对对对，我们还有买洗衣机送清洗剂和机罩。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推出了一个 VIP 增值服务。这个 VIP 增值卡呢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客户呢，终身有效，只要是充了，我们再消费不会设门槛，不会说满多少钱再去用，或者是说多少多少钱之上再会用，我们这个不会。 哦， 对， 一个独有的一个身份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玩虚的，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不玩虚的。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三大套餐，就是我们给咱们的那个消费者呢，广大的听众有时间也可以去我这里看一看，就是冰箱、洗衣机、彩电、净化器这种一线品牌，比如说格力、美的、海尔，创维、三星、松下， 对，一些大的品牌， 对对对，然后我会给他设立这种套餐，然后这个最低啊，我会设立一个，您只要是准备买这些全套家电，不会超过10000元。不会超过10000元， 太低了，太低了。而且刚才你也说到了，无论是售前还是售后都是非常有保障了。 对，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了，我们只换不修。 对，只换不修。 而且期限是一年，并不是像网上说的7天无理由退换。 对对对， 我们是一年保修。 对对对， 不是保换。出现问题了就会换，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有听众在11期间的话，如果你正打算购买电器的话呢，一定要来永林电器城来看一看，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各种礼品等待着你。好了，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稍后节目当中呢，石总还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永林电器的那些事儿。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

和人却又不同不难，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据说今天有小雨哈，听众你们在的地方有下雨吗？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来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永林电器的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听众说一说关于永林电器的那些事儿。刚才呢，石总也说到了一个问题，是永林电器只换不修这样一个概念哈。我想到了，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听说呀，因为可能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它这个是一年是吗？ 对的。 对，那一年的话成本一定会很大吧？ 哼，是。 嗯， 现在我们做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器啊是刚开始呢，我们就想从开始到最后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价格打到零毛利，然后我更重要的是保证我正常公司能够运营的前提下呢，然后给广大消费者，给广大的听众，然后足够的这个优惠，然后让他们觉得在其他地儿首先买不到这个商品，第二呢就是我们做的是服务，所以呢我们会拿出很多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后面的，然后我们的老的会员，我们的老的顾客， 对，以及新的顾客， 对的， 对，因为比如说像空调啊，这些烟灶啊，抽油烟机啊，如果换了的话就不能再二次销售了， 对的。 那这样的话成本真的会非常高啊。 是，首先呢我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然后是绝对有信心的，我们全部的商品是正品行货，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的销售的价格呢足以支撑平价销售啊，是这样。然后再加上我们呢既然提出了这个概念是只换不修，期限一年，然后我也在这里再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就譬如说咱们的电视坏了，花屏了啊，确实是这个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 对对。 然后我们的厂家售后，就是全国的400电话，不管是哪个品牌，全国的400电话，他会派专业的鉴定人到咱们客户家里去进行鉴定。如果真的有问题，拿着鉴定单，然后我会派我的这个师傅直接去上门托机，给您送新脱臼， 还上门服务的， 对的。 只要确定他这个真的是质量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给你，会给你换。 对对对， 而且是期限是一年， 期限是一年。 哦，这个售后服务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刚才你也说到了，在9月30号至10月8号期间，会有一个中秋国庆大促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其实呢，无论是价格呀，还是优惠力度，都是空前强大的，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可以。 那到底有哪些活动政策，来给我们听众再来说一遍呗？ 好。 嗯。 是这样啊，我们呢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然后这次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补贴卡，这个惠民补贴卡呢，其实是需要花一元钱啊，需要花一元钱，但是呢，它可以最高补贴2000元，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哦，就是这个会员补贴卡是要花钱来买的，只有一块钱， 对，只有 一块钱能享受到最高补贴2000元这样的一个差价。 对对对， 我的天哪！ 嗯嗯嗯，这一块钱我们来做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一块钱，首先我们制作这东西有一个成本，二呢就是锁定我们的精准的客户，为我们的新老客户提前准备我们应该为他们准备的一些服务。 嗯 啊，是这样。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9月30号当天，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会送鸡蛋，50万颗鸡蛋当天全部送完。买不买商品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来就送。 对， 嗯，然后听众也过过节。 哎，还有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些啊，这个爆款机，比如说这个水壶，电水壶是半球的，然后9.9块相当于白送了。 对，太便宜了，而且质量也是有保障的。 对，所有的商品，不管是我的赠品还是我的这个爆款机，为期1年，只换不修。 就是这个电水壶9.9块，我买到家里了，出现问题了，也是只换不修。 对，这点呢，就是我们对我们所操作品牌，然后以及我们的产品，然后它的品质质量有足够的信心啊。 天哪，你们还能挣着钱吗？开个玩笑。 后面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这个抢购机，抢购机呢也是低至6折。这个抢购机每个品牌都会有，每个品牌都会有。大部分呢，针对这个小家电，因为小家电呢，这个家里边那个更换的频次啊比较大， 对， 然后呢，这个使用的这个频次 也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呢，这个直接跟网上比，网上的价格直接敲计算器乘以0.6，就是我们的成交价了。 哦。 后面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满赠，满这个，比如说满7999会送一个九阳的煮蛋器，然后以此类推，满多少钱送这个，满多少钱送这个，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是九阳的养生壶，九阳的压力锅，数量绝对管够。 只要你够到一定的金额，就一定会送给你。 对，这个够到金额的前提是，这个金额您没有买贵，我们再送您东西。 是，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低，非常的合理。 然后呢，我们提出的一个增值服务，也就是，买彩电，然后免费送挂件，免费送高清线。买冰箱呢，送这个除味剂和冰杯。买洗衣机送清洗剂和机罩。 其实在别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另花钱去买的。 对的，对的，我们还有一个财富增值卡，是 VIP 财富增值卡。这个呢，就是您充多少钱，我们会赠您对应的一个比例的金额。然后对应的比例的金额呢，当时也可以进行消费。当时也可以进行消费，在9月30号之前充值的所有的顾客，包括9月30号当天，我们也可以在9月30号到10月8号享受这个，直接消费的这个权益。而且呢，我们这个钱是会生钱的，然后我不会说再设其他的门槛，比如说这个钱啊必须要达到1000块钱或者是2000块钱之上才能用，没有，没有， 没有。 我们还有3大套餐啊，这个我是推出了，就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净化器，一线大品牌凑到一起，有最低的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呢价格比较低，不超过10000块钱就可以拿下来全套 的。是 的， 是的，这是要看你选的什么样的了，什么类型的了。对 对，还有最后呢，就是我还想再次强调的，就是我们来做永林电器城呢，主要我们依托广大的这个厂家，然后他们给我们足够的支持，给我们提供正品，厂家直供，平价销售，售后保证。所以呢，我们郑重承诺，活动期间所售家电出现任何问题，只换不修，期限1年。而我们呢，也是这次呢冲破束缚，独家操作

来自王菲的又见炊烟，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来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来自永林电器的石总，来跟大家说了说关于永林电器的那些事儿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永林呢是以家居为主哈，并且有这个30年的经营底蕴为基础了。之前永林也是一直在这个改装啊装修，那么想问一下石总，在家居这方面有哪些品牌呢？ 我们现在永林家居广场呢，这个负一层呢全部是定制家具， 哦， 一层呢是软体， 嗯， 啊，比如说芝华士、艾瑞斯啊，二层呢是硬木、实木、红木类的， 哦， 比如说广林实木啊。啊，这种美家居都有， 嗯嗯， 然后三层呢是这种瓷砖卫浴类啊， 哦， 比如， 哦， 马可波罗的瓷砖， 嗯， 九牧科勒的卫浴， 嗯，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在我们的这个西楼和东楼， 嗯， 因为我们整体呢是有4万平， 哦， 整体这个是4万平的一个家居卖场， 嗯， 飞利浦照明啊。然后欧仁地板、爱舍壁纸啊，很多很多大品牌 都有， 对， 对，应有尽有，无穷不有。 嗯 嗯，那咱们电器是在4层， 我们的电器是在主楼的4层， 主楼的4层也是非常的好找哈，而且呢，品牌也是非常全。 都 有哪些品牌？再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我这个咱们的永林电器城啊，在永林家居广场的4层，占地面积是4000平。 哦， 对，4000平，主要操作品牌有创维、三星、松下、LG、飞利浦、长虹、美菱、夏普、莱克、格力、海信、荣声、海尔、美的、九阳、丽人、荣康， 对，这些大品牌几乎都有了， 嗯， 像美的啊、海尔啊等等的这些大的品牌，而且呢无论是售前还是售后啊，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对对对， 刚才的石总也是反复跟听众说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您购买了我们这儿的电器有任何问题，我们是只换不修的， 对， 为期为1年，非常非常的合理的一个售后了，太好了。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在9月30号至10月8号期间会有一个中秋国庆大促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么有请石总再把这个活动来简单的跟我们听众再说一遍。 好， 嗯， 这个针对本次呢9月30到10月8号这个中秋国庆大促啊， 嗯， 我们永林电器城呢，有一个惠民补贴卡，最高可以享受2000元的补贴限额， 嗯， 啊，不限品牌，不限数量，9月30号当天呢，不管您买不买产品都可以， 嗯， 我们准备了50万克鸡蛋，当天送完，您只要来，我们就敢送。 来就送， 对， 不需要消费。 哎，对，嗯，我们准备了一些爆款机、抢购机，然后爆款机呢是，譬如电水壶只需要9.9元，然后抢购机呢是低至6折，网上的价格呢，我们直接敲计算器， 嗯， 啊，不玩概念啊，我们还有一个满额购、满额赠啊，这个赠的商品呢有九阳煮蛋器、九阳养生壶、九阳压力锅，数量绝对够， 嗯， 啊， 嗯， 还有就是服务增值在这里也是独家有的，买彩电然后送电视挂件和高清线， 嗯， 然后这些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是需要再另收费的， 嗯， 我们全部免费 都送给你 啊，对，全送给您，嗯，买冰箱送除味剂和冰杯，买洗衣机送清洗剂和机罩，啊，在此呢我还想再这个增加一点，就是凡是在永林电器9月30号到10月8号啊购买的我们的所有产品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北京的空气不太好， 嗯， 马上就要 对秋冬 了， 对， 对，雾霾可能又要来临了，那我们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您家里有需要可以致电，或者是来到我们店里，然后我们会免费上门给您测水质、测甲醛。 哦，非常贴心。 嗯嗯嗯，我们还有一个财富增值卡，这些呢也是充值的所有部分呢不再设门槛，直接可以使用啊，直接可以使用。 嗯嗯， 我们针对咱们广大消费者，主要想买的或者是经常买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冰箱、洗衣机、彩电、净化器，啊，我们弄了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呢，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轻轻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